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冰嬉又称作冰戏，是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活动，起源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早在宋代之时，皇帝就喜欢冰上的娱乐活动，在后院里观花做冰嬉。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初见规模，到清代而盛大。今晚本台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里，主持人将和大家仔细聊聊这项有趣的体育活动。明星版话剧《老舍五则》百场纪念演出今晚登台人民大会堂。这部剧以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串成了一部多角度反映老北京市井人生的悲喜剧。五个短片由老舍之子舒乙推荐，充分体现了老舍先生既是幽默大师也是悲剧大师的特点。2018年首届人民大会堂国乐名家名曲新年音乐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胡琴演奏家宋飞、琵琶演奏家赵聪、马头琴演奏家吉宝利高等多位顶尖大师将作为独奏嘉宾登台。西班牙玛利亚佩姬舞蹈团弗拉明戈舞剧《心灵之舞》今晚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最后一场。玛利亚佩姬在经典弗拉明戈舞蹈当中融入了其他的艺术形式，逐渐创立了个人的舞蹈风格，并通过表演向观众展示她对世界的理解。她的舞蹈汇集了文化、种族、宗教等元素，为弗拉明戈舞蹈开辟了一条新颖之路。来自远东的问候，李彪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爱乐乐团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李彪青年时期曾在俄罗斯学习多年，对俄罗斯作品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古都情怀2018新年民族音乐会今晚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演出。这场音乐会上，你能听到北京、西安两大古都情调的缠绕和碰撞。除了夜深沉等经典民乐，还有著名作曲家赵季平的曲目《古槐寻根》《国风》等等。舞台剧《熊猫的故事》今晚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主创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平凡的，而且是珍贵的。开心麻花舞台剧《婚前旅行指南》今晚在海淀剧院演出。今年这部大戏是由导演黄颖与麻花再度合作，剧中意外不断，反转连连，最后两位主角的爱情故事在各种阴差阳错的考验当中升华。百老汇原创经典音乐剧《泽西男孩》今晚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演出。新年伊始，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的影片以胶片居多，将从天马行空的英国大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名作《夜巡》开始。影片讲述了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的浪漫情事和职业生涯，片名也来自于他最有名的那幅画作。影片将于今晚在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的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北京时间16:04，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 这音乐配着咱俩 要过招 啊、 那你功力弱点，香露。 我可以挠挠你。 哎，我还没出掌呢，你怎么就昏过去了？ 我想挠挠你。 哎呀， 我要无招化有招，有招化无招。 哦，不知道昨天的四点游戏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是我们四个人，张帆、赵亮还有香露、米夏联袂奉献的。 不是羞羞和 哦，羞羞和酸酸。 以及 修酸组合 米香组合 还有米香组合。那周二的节目呢，一般来说是米香组合为大家奉上的啊。 对，我们有一分工，他们叫什么、文艺观影。 他哦，文艺观影。那咱们呢？ 他们不是叫微文艺有点腻吗？ 啊，他们不叫微油腻不文艺吗？ 随便怎么叫吧哈、 哦， 反正油腻和文艺是关键词儿。 哦，那咱们什么关键词儿啊？ 咱们叫做欢乐追剧。 欢乐追剧， 对，至于他们怎么恶搞咱们，那听听明天的节目。 哦，咱们主要负责接地气，负责娱乐部分啊，主要是陪伴大家，是吧？ 是。 工作了一天挺忙的，多焦虑啊！听我们节目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啊，听个闲篇儿。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部电视剧。说到这儿，其实昨天的朋友圈大家看到刷屏了啊，因为这个国剧盛典，安徽卫视1月1号播出的，也有很多的演员啊，群星璀璨，参与了，获得了自己的奖项。 是啊，很多剧组都重聚了，什么《人民的名义》啊、《白鹿原》啊、《我的前半生》啊、《那时花开月正圆》等等，很多剧组都重聚了。 哦，那也请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最爱的谍战剧男主角是谁？我先说说我的吧。 谁呀、 我喜欢靳东啊，我觉得《伪装者那一系列我都很喜欢呀、颜值多高啊！ 潜伏的孙红雷比呢？ 啊，孙红雷，潜伏稍早了点。吴秀波我也喜欢 啊。吴秀波那个戏好像叫做《黎明之前》。 哎，对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戏之前，好像吴秀波算是大器晚成哈。 他是大器晚成。 而且他之前还有一个柳云龙和潜伏呢。 哦， 说到柳，能达到那高度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很好看哈。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电视剧就和柳云龙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部戏啊？这个电视剧已经演到了20多集，叫《风筝》。 嗯，昨天晚上播的是26集、27集。 嗯， 我们这追剧啊，就是紧跟剧集发展，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方式呢，跟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您最爱的谍战剧男主角。 哎，意思来说我喜欢邦德。 哎，你说 啊， 咱们这谍战剧怎么不像邦德一样配一个邦女郎呢？ 都有邦女郎啊，我记得潜伏里头那个，潜伏里头那个都叫什么来着？叫翠萍。 对， 是吧？孙红雷演的叫什么来？ 就是咱们那邦女郎跟他们那邦女郎， 他其实我还记得，然后那个有一天。那个孙红雷给这翠萍买了一特漂亮的那旗袍，然后穿上照镜子，照镜子之后，孙红雷就是特期待的看着翠萍说：“好看吗？我觉得你长得像林黛玉。”然后这时候翠萍看了这个孙红雷一眼说：“在哪儿认识的野女人？”挺好玩的，这也是 没文化呢，他应该听听打开文化之门。 不带这样的啊！ 今天晚上啊要演了啊，不知道这个《风筝》这戏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嗯， 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新力传媒和东方联盟出品的谍战剧，柳云龙执导，他也是主演，还有李小冉，这算刘女郎吧？还有罗海琼。 对，这戏是2014年， 2014年拍的 哦。所以大家现在看李小冉、看柳云龙，觉得哎呀。不是年轻是吧？ 一会儿再说他们长相啊。这个剧情是这样的：风筝呢，以潜伏于军统内部的共产党特工风筝的人生与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就是由柳云龙扮演的这个郑耀先这么一个人物啊。他是一名共产党谍报员的跌宕起伏、沧海桑田的半生历程。 大灯，咱就别念了，你就说呗，你不都看了吗？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哎，一会儿啊，我们还要演一段。我们给大家先放一段原音重现一下，然后我们俩再演一下。 好， 啊， 我们要演一段剧中的剧情，就是这个柳云龙扮演的郑耀先，他不是这个军统的高级特工吗？是吧？很多人都想杀他，中统的人想杀他，军统的人也想杀他，而且不知内情的共产党游击队也想杀他，是吧？那于是呢，他就躲在了 他的这个好兄弟啊，剧情当中好兄弟四哥所管辖的这个渣滓洞里面， 哦， 他就躲在里面不出来了， 嗯 啊，但是杀的人太多呀。李小冉扮演的这个中统女特工， 嗯， 林桃假装是一个妓女小凤仙啊，跟他呢在一次这个枪战当中就结识了，于是呢他就到渣滓洞去找他去了，说我看上你了， 哦， 看上你了啊，郑小仙 我要嫁给你， 不去， 我要壁咚你， 对，那你就进来吧，就把他扛进去了。 壁咚应该是进去之后了，是吧？ 他们进去之后什么事儿没发生？ 哦，没发生， 什么事儿都没发生。然后呢，他们俩就要在一起操办婚礼了。但是这个婚礼有门道 哦， 哎， 就一会儿我们要讲一讲，就李小冉在这里演的叫 林桃， 林桃啊，就是说我就要以身相许你，你答不答应吧，是吧？嗯， 对。 然后呢，这柳云龙呢就答应了，就大概这么一段啊。咱们一会儿要原因重现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最爱的谍战剧男主角是谁？跟过去说再见，说我唯一喜欢的就是靳东，咱俩那个眼光是一样的，真的是太帅了，嗯。 异次元说邦德，而且陈先生是不是就坐在他旁边啊？邦德加一， 他们都是一个系列，我估计在一个群里头吧，是不是？ 这都在我们这文艺广播群里，是吧？ 小雨说香米组合欢迎回来， 女汉子又回来了。怎么你在这个文艺台的啊雅称叫女汉子？ 这是雅称吗？ 好 啊， 那一会儿我们请女汉子来扮演一下这个戏当中的中统女特工林桃哈。首先介绍一下剧情， 哦， 这个林桃啊想把郑耀先引出来， 哦， 因为引出来呢他所在的这个中统啊就有机会下手了。 哦， 找个什么理由引出来呢？ 那就以身相许呗， 他要接亲要送亲呢，不能在渣滓洞里面弄这事儿， 啊，哦，所以他想把他弄出来，因为渣滓洞你把他弄死了人就知道你就暴露了，是吧？所以把他接出来之后再把他这个让他挂了， 对， 是吧？ 然后他们是想找，嗯，这个乱枪当中把他弄死 了，哦， 是这样一个情节安排。 那咱就原因重现一下， 听一段 啊，就这李小冉这林桃怎么跟这柳云龙说的。来， 六哥，跟你说正事儿呢，我在山城还有一门亲戚，她是我妈的亲妹妹，我叫她小姨，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剩下的亲人。我父母没了，娘家没了，我就想从小姨家出嫁。 好，从小姨家出嫁，咱们呢风风光光的，让你父母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也好得以心安啊。 那你不去提亲总该迎亲吧？ 让我手下的兄弟去就行了。 赵小仙，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让你的弟兄去拿枪压着我，我是你的新娘子，我是犯人吗？我不管，反正我要风风光光的嫁进来，我要坐着轿子吹吹打打的嫁进来。你要是嫌麻烦呢，轿子和乐手我去找，你出钱就是了。 这女人呐，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虚名二字。好，依你。 六哥，我想死。 哎，这好好的马上要办婚事了，怎么又要死啊？ 我幸福的想死。 哦，好，那就死吧。啊，快快死，快快死。 大概就是这么一段啊。我得问一下，就是他中间他其实停顿了，两个人有舞台的动作， 嗯， 然后李小冉说我想死，他这段他是不是扑他了？ 他应该是从后边，啊，我记得没错的话， 啊，就是熊抱 住他了。 哦，啊， 对，他不是真往窗户那走， 啊，什么往窗户那走什么意思？ 我也错了，我不想活，不是那样 啊，不是，就是幸福的想死吧？ 对，他想亲他那感觉。 哦，他想亲他呀？ 啊，贴脸 啊！我找一下感觉啊， 啊， 我看一眼搭档。 这位朋友说你不用找感觉，哎， 啊， 说你下你演郑耀先男友。 你们太坏了！ 你不用找感觉， 我演郑耀先，我的风速三呢，给我拿来！真是的， 这我 哎，你说我这搭档长得白白嫩嫩的吧？他适合演那个林桃。 那我们来， 下次咱们反串一下啊！ 来两版啊！ 啊，我找一下感觉啊！咱们要演这段了啊！ 嗯， 你是在渣滓洞里头是吧？ 我其实都知道呢。 啊，你都知道。 哎， 可是我呢？ 算盘， 你不知道我知道。 哦，我就是要以身相许，你赶紧给我出来吧啊！这样啊，咱们来一段音乐， 好， 来段音乐啊，要严肃的音乐。这段合适吧？你觉得？ 你要娇嗔一点啊！ 哎呀，女汉子玩不了这个，还娇嗔。嗯，那个我词儿呢？啊， 女汉子到六哥面前也得娇嗔 啊啊，娇嗔。 嗯 嗯，好的。我要叫六哥了啊，小心你骨头酥了你。 六哥什么没见过呀、啊、 别说话六哥，捂你嘴了跟你说。好了，开始了啊。嗯。六哥。 嗯。 这么快就答应，别说话。哎，能不能矜持点啊，你真是。怎么进入不了状态啊，来来来。 太紧张了。 啊，来来来。六哥，我跟你说正事儿呢。我在山城还有一门亲戚，她是我妈的亲妹妹，我叫她小姨，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剩下的亲人，我娘家没了，我就想从小姨家出去。 哦，从小姨家出嫁，那咱们呢风风光光的，让你父母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也好得以心安。 那你不去提亲总该迎亲吧？ 让张帆照亮去不就行了吗？ 那两个二货真是的，我实在是看不上眼。再说了，郑小仙，你这什么态度啊？让张帆照亮去拿枪压着我啊？我是你的新娘子，我是犯人吗？我不管，反正我要风风光光的嫁进去，我要坐着轿子吹吹打打的嫁进去。你要是嫌麻烦呢，轿子和乐手我去雇，我告诉你，留校老便宜了。 你们这些女人呐、 啊， 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虚名二字。好，依你，我得这个时候我得把你拽过来了 啊！ 咱们改改剧情。 你拽我了吗？ 我说依你过来。 哎呦，太好了，强势的是很有魅力的啊！然后我想死了，是吧？ 我都把你是吧过来了，你还不得幸福一下呀、啊？ 哎呦， 过来。 我还真没有感觉到啊，真是换了天地啊，以前这活都是我干的。来，那我说了啊。 嗯。 哎呦，六哥，我想死。 这好好的马上要办婚事了，怎么又想死啊？ 我幸福的想死。 哦，好，那就死吧啊，快快死吧，快快死，你过来。 这什么？怎么最后还倒了口了啊？这是刚才给大家这个重现了一下，就俩人的一个小小的回合，是吧？ 是。 嗯，这异次元小喷了，哎，你们真的，因为我还得演，还得看稿子，还摁效果器，我不知道自己演成什么样了。你们赶紧啊，就鼓励我一下，要不以后不演了，是吧？大尺度的我都不演了啊。嗯，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爱的谍战男主角是谁？ 是 啊，来吧。 刚才这段话呢，其实他们两人都是心怀鬼胎， 哦、 是吧？郑耀先呢，其实心里都明白。 哦哦、 啊。那这个林桃啊，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哦。 哎， 我觉得这故事其实可以概括成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断征服的过程，是吧？就是猫和老鼠的故事、 哎、 这老鼠老想出点幺蛾子，说我挑战你，我要把你弄死，结果发现每次都干不过这男的，然后 最后他就爱上他了。 哦，对啊，他说哥我给你跪下了。 那我告诉你 啊， 这个老鼠爱上猫的下场是什么呢？ 最后呢？ 对啊， 挣钱不要命了。 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嘛、 啊、哦， 最后林桃他死了。 哦，对对对、嗯、死得也很惨，是吧？ 哎， 嗯， 这位朋友说我最喜欢的谍战男主角是周星驰。这个大内密探007、 啊、哦，哎，刘同玉哈、啊，这是我的一位故人了。刚才他说什么来着？他说他要以身相许，太好了。我们曾经有一段同船渡的缘分，你知道吗？ 不知道。 去年的乐行京津冀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拒马河野三坡拒马河，我们一起漂流。他想那个用水枪滋我，想把我弄到水里，后来发现他错了。我把他弄到水里去了。 原来你们有过水戏。你们戏过水。 哎呦，我还真不是鸳鸯。 哎、 啊、 来吧来吧。嗯， 好。 哎，我看到你们的鼓励了啊，这个可以支持我继续啊。 哎、 也有问那个贵四儿就问了，那男主是谁呀？听着眼生啊。 哎，你好，我是香露。 香露特 今年和米夏、张帆、赵亮一起做四点有戏， 主要是跟我在一起搭。我这搭档啊，是我第一回和长江以南的江南才子一起搭。 对， 搭档长颜值可高了，这脸啊是又小又白。 那下回我也去跟柳玉龙 PK 一下。 哦，是吗？你没人脸长啊。来搭档你继续。 你看啊，这个柳云龙演的戏 啊很有意思啊。 哦， 这有人吐槽来着，说当然这戏很多突破，一会儿我们再说哈。 嗯， 网友说柳云老师的戏有这么几个特点。 嗯， 女人们都爱我，兄弟们都忠于我，敌人们干不过我，但是我依然是最痛苦的那个，组织找不到我。 哦，就有一段戏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李小冉，就前一段啊，然后李小冉到一是妓院里吧， 是 他色诱他，勾引他哈， 是。 然后这时候他正赶上别人追杀这柳云龙，然后呢他就搂着李小冉，砰砰砰砰砰砰，拿一手枪绕了能有七八圈，就打了能有四十颗子弹，然后都没死，就一直那样，就特倍儿帅。当时觉得哎呦太帅了，反来觉得这忒假了点这个。 是啊，这种戏吧，周润发演过类似的，是吧？但是没有抱着女人。 哦， 在国外有一部戏。谁抱着我忘了，抱的是那个莫妮卡，这贝鲁奇。 哦， 有这样的镜头，所以你想刘云龙把自己的定位还定位到那个层次的。 哦，就是还是英雄主义的啊。当然这一部剧也是英雄主义的， 反正他出演的戏都是很帅的。 啊， 他个人的这种颜值啊各方面的都是给到充分的。 我妈特喜欢他， 是吧？ 嗯，我妈还说那个你看我15年前我就喜欢他，那时候他还没红呢，你看他现在都自己拍戏了。言外之意就是老太太我绝对有眼光。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戏后面发生了什么。有时间吗米夏？ 有时间，您敞开了说。 哎，啊，就是他们俩演完这出戏之后啊，后面就开始吵架了，你知道吗？ 哦， 哎，然后呢这个郑耀先和他的这个所谓军统四哥呀有一段对话，这个四哥叫徐百川。他说出了后面的想法。 后面的想法哈，这对于剧情有很重要的转折交代作用，我们来听一段哈。 听一段。 嗯， 老六，我那是说给他听的，你还真就答应了。 答应了， 你我相识十几年了，只有这次你不招四六，你平常那股机灵劲儿都哪儿去了？人家一个激将法你就上套，看来有些老话没白说，十六群下都是冤死鬼。 我没觉得做得不对啊，他不就是想把人弄进渣滓洞看守所吗？成全他就是了。这渣滓洞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住的地方。 你看看这份情报， 是公署送来的， 是咱们在中统内线搞到的。 一旦被中统的人盯上，就如同被王八咬住了手指头，你想甩都甩不掉。看来啊，这渣滓洞看守所不再是我的世外桃源了。 你要干什么？ 只有消失才能让我摆脱麻烦。林桃想杀了我，岂不知我正想立。 这就是对于剧情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哈，香露可以给大家讲讲呗。 哎，我觉得后面这段戏特别有意思 啊， 就是林桃想杀他这个心一直是有的。 哦， 然后呢，他们俩不是就逃出去了吗？ 嗯， 逃 从渣滓洞里逃出来了。 哎，这个柳云龙呢就跟他表明身份了，说林桃你是你是中统特工，我知道你想杀我。 啊，哦， 林桃一下子就是被识破了嘛。 嗯， 咵跪在他面前了，说哥我错了。 哥我献出膝盖了， 你放过我吧， 你饶了我吧。 然后呢，好吧，那就这样吧，你手里拿着这个手榴弹是吧，我拿着引线， 哦， 是吧，这样的话呢你跑不了是吧， 就你想拿炮轰我这计划是不能实现了。 这个时候呢，就柳云龙一直抱着李小冉，一直抱不动了，最后他们俩休息。 哦， 休息的时候 公主抱吗？ 突然，不是， 背着 背着 啊，背着啊， 哎， 嗯， 李小冉突然把枪拿出来了，说我还是得杀了你。 女人呐， 太善变是吧？ 这心太善变了啊，哎！然后呢？ 然后呢？刘勇说：“那你杀呀！”啪一枪，他说：“你不知道是哑火吗？”这时候呢，这个刘勇又啪跪下了。 哥，我错了，哥，我献出我的膝盖，你原谅我吧。 然后呢，刘勇说：“你不知道吗？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给你换牙籽啊？就第一个是牙籽，后面都是实弹。” 这是耗子爱上猫的结果。 然后他这时候放了一枪，啪， 这个时候你想这耗子跟猫玩几回、哦、每一次都被猫放了又拿住，放了又拿住、 哦、 李笑然这时候就彻底崩溃了， 我怎么就玩不过你这个男人呢， 说哥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 哦，女人是这么想的是吧、哎、玩不过你我就随了你了、 哎、从爱情的角度来说，他自此到他最后自杀都没有变过心， 这个 女儿吗， 女人是很容易爱上自己崇拜的人的， 是吗， 要不说权力是女人的一剂春药啊，权力就包含着男人就各个方面的能力嘛。 哎，不是，那我想问问你啊，你觉得 啊， 发展到25集的时候，那个林桃自杀了吗？你觉得柳云龙对他有感情吗？因为林桃是在自杀前才知道柳云龙真实的身份的。 哦。自杀前才知道真，这彻底崩溃了，是吧？ 对，你想想 哥，我错了，我这回不跪下了，我去死，是吧？这意思 对 啊？ 你就说 啊， 你说咱们底下聊聊，你说这个男的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吧？还生了个女儿， 哦， 那你说柳云龙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嗯，为什么呢？ 其实男人某种程度上比女的心软，真的。 嗯， 女人翻篇，我告诉你，真下狠心的就是翻篇了。你再怎么求我玩去，男的可不是。 但是他老说一句话，说干我们这行的不能动真感情。虽然生孩子了，但不一定有真感情。 不，人非圣贤啊。 那你知道什么时候林桃又和他的上线联系了？ 啊，联系了。 我说、 啊，我其实为什么没找一深情的音乐呢？啊，一会儿找一个啊。 好。 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情况啊，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爱的谍战剧男主角是谁？ 对，好多人都说到了谁啊？说到了 王新刚， 王新刚， 这可够早的了。 是， 王新刚演过啥？ 还有人说 啊， 李云龙 啊，李云龙我看过《亮剑》里头的吧，是吧？ 对，还有人说， 王新刚演过什么呀？ 孙红雷的比较多。 嗯， 问问大伙儿啊。 哦，有说孙红雷的，有说吴秀波的啊，都很可爱。 嗯， 然后刘同玉说，米夏，你跟小香姐换角色吧，你还是演汉子合适。我刚刚演的不够娇嗔吗？ 嗯， 我觉得已经好几个加号了 啊。 哦， 这个王新刚演过很多戏啊，《红色娘子军》啊。但 你可别说错了啊！ 谍 啊， 不，谍战戏当中 哦， 哎， 谍战戏当中 啊， 嗯，然后有喜欢，你看意思员说，我爸喜欢李云龙， 秘密图纸。 然后龟四说：“哎呀，我可喜欢小鲜肉了。那这新主持人香露，他是这一款吗？他真的比赵亮还帅吗？哦。”我们的新人眼光还真是不一样，你喜欢赵亮那一款啊？ 赵亮帅过吗？好像他的人设不是帅吧？ 那他的人设是什么？是壮？ 壮。对。 赵亮太壮了，我觉得吧。 就是壮到一定级别可以帅是吗？ 不是。 就是由。 这个男的可以有肌肉你知道吗、就可以有肌肉，但是这个肌肉一定要线条美。哎，我这说的是不是太直白了？就是说人家赵亮的肌肉线条不美， 是不是我们应该再说回方正 啊？ 就是他小肌肉群我觉得练得不够啊，就只是壮起来而已，那不够细腻。 来吧，快翻篇吧，要不他该生气了。 翻篇了 啊，即将进入广告了。其实咱们严肃的说说吧， 啊， 严肃的说说，就是这个戏还是有很多突破的。 嗯， 哎，为什么有突破呢？一个它是时间，你看一般的谍战剧包括大家刚才所说的那些是吧，它基本上时间停留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但是这个戏呢他时间延长到解放后啊，后面还有好长时间呢，还没演呢，现在才演到27集是吧？ 嗯， 他戏有40多集，你想20多集是演解放前，还有20多集是演解放后，所以说他这个分量还是挺够的。另外呢，就是他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严肃点，把这个我党的这个情报人员内心的纠结还是演出来了。因为他要面临很多的这种身份的撕裂、坚守和痛苦。你看你的同志在你的面前倒下，对吧？然后呢，面对你的同志，你不能说你的真实身份， 哦， 对吧？甚至在解放之后，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面。 嗯， 哎，这个戏，就是说，在电视剧现在越来越娱乐化的今天，他有这些创新，还值得尊敬的。 哦，你看我搭档就是慧眼识珠。能看出这种这个观点哈。 但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他这个戏开头播完那个。片头曲的时候，他不有一个什么巨审字吗？ 哦， 2014， 所以说是四年前了哈， 四年前了、 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互动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播读大家的微信内容，有的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心中最喜欢的谍战剧男主是谁？今天是米香组合，是米夏和香露。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四点有戏， 稍见。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密谋就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东三环长虹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在工体南路东西双向、南三里屯路南北双向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北京时间16:32，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香露。 我们是米香组合。 一会儿该开饭了啊。 哎呀，你不能这么说，说我现在就走了，太饿了，上节目之前就饿了。 你走啊。 哎呦，你还是我所有搭档里最拽的一个，那我真走了。 你走了还要回来的。听说要发工资。你要 喜欢你 工资再走啊， 服软的劲儿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谍战剧里的男主是谁。 对， 今天和您追的这部剧呢是现在正在热播的啊，谍战剧风筝。 是说到这个最喜欢的谍战剧，很多人都说到了王金刚啊，永不消失的电波。其实他的这个戏还是很多的啊，还有什么刚才说的 永不消失的电波里头那个大男主是 孙道林 是吧。 是的。 嗯，我记得王金刚长什么样，那时候什么就大众电影那封面上就除了这女主也有男主吧，然后都有点那嘴唇都涂得有点红。 嗯， 是吧。 嗯，这位朋友说我最喜欢的是英雄虎胆里面的于洋。 于洋哈， 但是我们说的是男主。今天 我 其实很多谍战剧的女主也很非常不错。 哦，是吧。 哎，比如说李小冉吧。 哦，就是哥我给你跪了。 就我看这戏的时候， 关键时刻服软其实很可爱，你别死拧的，谁喜欢你是吧。 啊， 糊涂旁观者说风筝里的六哥说瞎话不眨眼的能力太让我佩服了，天底下最好的谎言就是实话。哦， 郑小仙这个角色其实还是挺痛苦的，一开始他就亮明身份，他很痛苦、这个一般的谍战戏也不多，是吧，一般谍战戏就是我执行任务嘛，然后我很牛，我逃脱了，但一开始第一集大家还记得吗，那意思就是郑小仙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就不干这事儿，是吧、我能解脱，是吧、我这干太压抑了，看同志在我面前倒下 啊，对， 很难做， 是很纠结哈， 很纠结， 他的人生就更加纠结啊。 所以你想想，这戏确实能反映出咱们当年的那些同志多么不容易、 小雨说这女汉子反串的太好了，我这本色出演好吗？真是的，下回我给你们演一个，你演一个老大爷。 米夏，你这个人设没法改了 啊 啊！ 其实我们这台里的好多，我们包括我们的编辑啊、其实我们俩不是两个人在战斗， 是 啊， 我们还有一位女汉子， 就女汉子加长版，我跟你说啊，我们有一个编辑小松， 是著名编辑， 对，然后那个香露就说，你看你在文艺广播是女汉子，我们小松说啊，不可能啊，米夏这么端庄儒雅，不是儒雅，这么端庄优雅。他怎么能是女汉子呢？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时间改变一切，到了晚上七点他就变了。 那我有多分裂呀？ 那你能抵得过时间吗？ 我那天我真的找台长去了，我说台长，要不上四点有戏了，你不觉得分裂吗？ 那就上七点有戏。 然后那个台长说不分裂不分裂，那个挺好的，你就按知道不知道那么做 啊。你分裂我有药。 要不能停啊。 那你说这李笑冉 啊， 是吧，我查了一下他是七几年的但在这个戏里面确实看不出来 演员吗？ 那你会让别人分裂的，这个 因为在话说这也是将近四年前拍的了哈， 是一四年拍的， 对， 所以现在 颜值啊身材，而且李小冉有一特点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白，就是网上曾经有一帖子，就是把他和所有咱们看已经很白的女演员，什么高圆圆啊什么在一起，颜值很高的，然后和他在一起之后就显得都黑 你知道为什么？ 真是又白又高、 有些演员显年轻，有的演员显老吗？ 为啥？ 就这个话题，我专门咨询了一位女士，女人看女人可能看到点子上，就是说，这个 女人看女人看在点子上， 就我可能看不对嘛，你们更会看。 别去啊！不对，都得从艺，你看理发师什么的，厨师那都是男的，厨师远点啊。 不是，咱内行看门道。 啊， 这个女人说脸上的肉小不显老，肉少不显老， 脸上的肉小不显老，怎么又想起赵亮了呢？ 你看吧，他过两年就有人叫他大爷。 你看，你朋友说那于洋是男的，香洛、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啊，搭档，你赶紧跪下吧，像李小冉那样。 对不起，我跪下。 然后他说那个陶白白就是实在听不下去了啊，说你看你们就是瞎说啊，你们应该回好好补课，是是是，我们得有一颗学习的心， 是 那个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孙道林，于洋那个、是英雄虎胆里的年男主，来吧，快赶紧好好学习学习啊， 哥我跪下， 要么就别说人过去的戏都说不准，还瞎说啊。 不是，我想到一个同名的了， 啥 是个女的， 你别说，你说吧，我们错了没关系。 我们说回来，好吧？ 好。 说的这个风筝的这事儿 啊， 还有一个吐槽。 这个什么槽？ 就另外一位女主，现在大家都在猜她是不是 影子？ 影子 啊， 就是那个由 谁呀？ 罗海琼扮演的韩冰。 韩冰，罗海琼，她在《猎场》里也演了，她演过不少呢，还演过什么现代都市情感片什么的哈。 那你觉得？就是 这怎么样， 看这个他出演的那些片段的感受是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基本能速记下来。然后那小松说那个虎胆英雄虎胆是1957年的老片子。这个要是不知道吧，我觉得也对付，要不明天就退休了。那你说罗海琼的台词是吧，我给你放一段吧， 大家 欣赏欣赏啊。来， 韩小姐请坐。韩小姐起得真早啊。 我也想多睡会儿，可有人不让。 这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啊？ 你说呢？您这么聪明的人一定猜到了，我这大清早来访是为了什么。 你不就是想知道陶卫去哪儿了吗？ 您能告诉我吗？ 这个还用问吗？他肯定不在这儿。 您别光顾着吞云吐雾了。 哎呀， 是大早上起来啊，我习惯抽支烟，不吞云吐雾呢，我这一天都没什么精神。这是多年的文字工作养成的坏习惯。 我希望有人为昨天的事情负责。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您又在装糊涂。 哦，你说的是那个小鬼子被打伤的事儿。 陶卫是有意伤人啊。 不错，陶先生的确是有意的，不过在我看来，只伤了那个小鬼子的腰，有点便宜他了。如果是我，哼，我就扇了他的命根子。 他是战俘， 他是刽子手，他杀了我们多少兄弟，糟蹋了我们多少姐妹。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我们应该化敌为友。 那是你们的想法，大仁大智，以德报怨，这种境界我们这种小知识分子怎么能达得到啊？我听说按照你们的配给制，这些小鬼子比你们吃的都好，你们吃小米，他们顿顿大米白面，一周还能吃上一顿饺子，一个月有3块大洋的津贴。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你没有看到那些日本学员已经由敌人变成了战友了吗？ 放下屠刀，以为就能立地成佛，做梦啊。 我们不谈这个了。 韩小姐还有事儿吗？ 你能告诉我 这是他和柳云龙之间的一段对话哈？ 对，在延安的时候， 知足也说了，就罗海琼说话吧，声音挺特别的，就不着急不着慌的。 嗯，反正我仔细听过他的发音啊。 哦， 我觉得他有时候呢，这个郑耀先说成了郑耀先，就是恩和恩，还有那个平舌音和翘舌音，有时候。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我跟你一个学校的。 咱俩是哦，这个也挺好的。 就是、听完之后吧，就觉得总觉得怪怪的。还有就是这个语流这一块吧， 你这太像播音系的老师了，你这个 啊就是他跟别的演员，就跟这个主要角色 啊， 就反差很大。 是这样，如果你足够有特色，你足够好，你的缺点别人都爱，是吧？就这样，你好不好？好。但如果一个演员在演的时候，让大家注意力飘移了，从角色身上飘到他发音身上了，这可能是本身他自身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演员和这个有点像，你发现吗？你看过打狗棍吗？ 嗯， 里头有一个演员叫杨志刚， 哦， 就他说话的特点也是，就不着急不着慌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前走啊，这也是一种特色吧，我觉得。 你看，就一般我们说这个说话呢，它有个语流是吧？有一些起伏的，有一些调在里面。 哦， 哎，但他这块呢，就是你看他演这个抗战时期的这种片子，谍战片是这个感觉，现代戏也是这味儿。不信 我那天看那个《风起长林》，然后我就开着弹幕看。 风起长林没他呀？ 没他。然后就大家开着弹幕看，你看觉得特有意思。你说，黄晓明是个好演员，演什么人都和他自己一样。啊、 对对对，是这意思哈。 嗯、 他在《猎场》里也有。 哦，啊、 猎场里也有。 对，《猎场》里和胡歌有一段对手戏， 胡歌刚放出来、 啊， 然后他去接的。 嗯， 还有一段。 要听听吗？ 哎，听听，看看他跟胡歌的对白吧。 听听这一段啊。 嗯。 他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说过些什么？ 他的嘴很严，关于家庭什么都没说。 他看人很准，你是个办事麻利、不留痕迹的人。 您是说我狡猾？刘哥跟我提过好几个外面的人，就是没有提到您。但您应该是他最信任的人。 那是他的风格。我去探过他的监，在你出来前我还去过。 我一点都没听说过。 我是个被忽视的人。 被忽视的人就不会委托做这么重要的事。 你用的那些文件都自行销毁吧，没用的。 这身份证还有银行卡。 这是他们俩的一段对话。这罗海琼演的是戏里孙红雷的一个情人啊，就是进去之后嘛，就把所有的事儿都托付给他了，其实是自己的一个红颜知己啊。他的台词也是那个风格的，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说他这个风格就让我看不下去，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 嗯，这位朋友说我都没认出来是罗海琼，他比当年大宋提刑官的英姑变化就太大了。 哦，咦啊，我还来了好多这个知道不知道的听众，太好了，有你们我就踏实了啊。金子说米夏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那中午那没有了，我还不得跑这儿来呀、啊？今年的节目有点变化，周二啊会在这个四联有戏出现，周二和周六，然后晚上呢是打开文化之门，一般一周会上三期左右啊，所以大家继续 看完戏就去开门， 继续 开门。 我尽量不要太分裂好吗？嗯，保持这个形象的统一是吧、 嗯？ 所以你不要把我这个汉子的一面展现出来啊，你要帮我维护主持人形象。嗯， 其实我们最开始选的不是那一段儿。 不是那段啊， 哎，选的是柳云龙和这个李笑然，就林桃和郑耀先第一次相遇的那一段， 那段太尺度太大了。 米夏说他这个心理斗争过不去， 我在这儿都演了这个，晚上就去开门了， 他没法 合适， 他没法释放天性，所以我们 我能释放，那欢乐正前方里都释放成什么样了。哎，下次你给刘笑当回搭档去，你试啊。 什么样啊？有释放成那样的吗？ 啊，这个听听就知道了，来吧。嗯，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最近在热播的电视剧。 对，刚才有一听众还问来着球名什么电视剧哈、啊、嗯， 是，那么我跟米夏呢会在咱们这四联有戏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追剧啊、 哦、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评论的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来互动。 嗯，诶，小吕也来了啊，这个都是以前的听众，然后汤姆月说那个 米夏你是高升了吗？ 产房没有传喜讯， 中午升到了下午吗？ 我这是往下降了吗？你们不觉得吗？从11点到下午7点，晚上7点是吧？嗯， 没事，这个领导都下班晚。 啊，是吗？昨儿领导来了，嗯， 是吧？那么晚还没走呢？ 没有啊，领导就坐在你这个位置啊。我当时一直候着自个儿，或者说秃噜了，平时对搭档都不好是吧？你领导坐在我旁边，我再换了厅，嗯，是吧？ 那这个凳子得收藏起来。 嗯，来总结一下咱今天的节目吧。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风筝啊、嗯、应该说这个戏呢还是很多的突破的啊。 嗯， 第二呢就是米夏和香露呢也在里面有所突破是吧。 哦， 啊，只不过 你还想怎么突破，明儿再找一个， 只不过没跪下今天哈、啊、 你可以献出你的膝盖搭档 是吧。反正我们也一直秉承着实事求是的这个观点、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们说错了我们就道歉。 那、我们俩主要负责就娱乐这一篇。 哎、 啊、 对，但是 娱乐这一趴 不吐不快、 啊、 是吧，关于这个演技 啊包括服化道包括剧情啊等等，反正我们是吧这个想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因为我们说的呢也是综合了很多弹幕的这个内容的。 哎，就我刚才说的什么那个最喜欢的这个谍战剧的男主、 嗯、 那个比如说靳东啊王凯啊还有那老三叫什么来着，胡歌呀，你最喜欢哪个呀？ 不是，你喜欢都是有颜值的。 当然了，你怎么问这么浅薄的问题呀、啊、那你喜欢内涵是吧，第一眼就会看上人家的内涵。 对、 啊、 我就喜欢你长得特像林黛玉的那个 啊。你喜欢林黛玉啊？ 我喜欢孙红雷、啊、 你喜欢这么矫情的？ 嗯， 喜欢林黛 不是、 啊、那我以后得往林黛玉的路子上发展了。 我说我喜欢孙红雷。 不这样哦，这俩哦，喜欢孙红雷啊。 哎，我喜欢硬汉。 你喜欢硬汉啊、 我喜欢比较 man 的那种 啊。比较 man， 那你就是喜欢赵亮呗。 不是， 哎，人往往就是向往和喜欢自己没有的东西。 嗯，是 啊。是吗，丹丹？ 所以你喜欢有颜值的是吧？ 好，这漂亮，以后就和我这么互搭就好了，啊， 马上要结束了， 啊、哦，好， 你说今天晚上这戏会有什么样的走向？就现在大家都在猜这影子是谁？ 哦，是，也许是罗海琼、啊， 江副主任， 嗯， 也有可能是这个韩冰、 哦， 因为昨晚上有一出戏就是韩冰还告诉了这个刘龙，就是这个郑耀先原来的手下， 嗯， 说你们应该去把他劫出来。这个路线什么的怎么走你们都熟， 哎， 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哎，那咱就继续关注继续追这个风筝吧哈、 嗯。 在周六的节目中我们米香组合将继续和大家聊剧，那今天的节目